对，反正都很累，累的方式不一样， 都很累。 对，哎，但是应该是累并快乐着吧？ 那 当然，对，带孩子去是心累。 那你觉得哪个更快乐呢？ 哪个更快乐？ 都很快乐， 都很快乐，不同的快乐嘛，是吧？ 是，嗯， 他没法， 哎呀， 他也没法说别的，你知道 吗？对，说哪个更快乐都得罪另一个。 对对对对，嗯， 是吧？反正有不同的体会就对了哈。 孩子说：“爸爸，我听着广播呢。” 到底这两次也就一个月紧跟着哈， 是 十月去了，十一月去了，到底这两次普吉岛我们的蒋志彤有自己的什么样的体会哈，嗯，我们十分钟的资讯之后要听听他精彩的分享。 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说到海岛呢，我国有一个地方，嗯，不得不说，哦，绝对的网红地儿，啊， 海南， 海南岛。现在海南岛不单单是我们的国人可以去的多，哦，世界各地的朋友都去那边玩耍购物。 是的，而且海南岛还有很多的这个就是组成的岛屿嘛，哦， 那当然 很多， 是， 对，像什么这个蜈支洲啊，那现在也是网红的目的地嘛，是不是？嗯， 第一条资讯告诉各位好朋友们，嗯，三部门联合发文，大家吓得怎么了？联合发文总好事 儿啊！ 海南岛旅客呀，这个免税离岛的时候呢，购物的限额增至到了三万。 哎呀，三万了， 三万块。 是的，昨天呢，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署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调整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的公告。其中指出，自2018年12月1日起，将离岛旅客，包括岛内居民旅客，每人每年累计免税购物限额增加到3万元。对此呢，业内人士指出，提高限额有助于进一步拉动海南岛的消费，同时也将促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 是的，这个公告当中提到啊，实施更加开放便利的离岛旅客免费购物政策，促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哈。而且呢，经过了调整，记者了解到，此前政策当中对非岛内居民旅客取消购物次数的限制，每年每人累计免税购物限额不超过1.6万元，岛内的居民旅客呢，每人每年限购一次，每人每年累计免税购物限额不超过8000块。那现在改为了将离岛旅客，包括岛内旅客呢，每人每年累计免税购物增加到3万元，而且不限次，扩大内需消费的需求。 反正这个就是业内人士是表示啊，这个政策最大变化是将岛内的居民还有非岛内居民都纳入到了统一的这个 政策 之下，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好的哈。而且呢，数据也显示，像海南的海口、三亚两家免税店，今年10月1日到7日就这7天啊， 怎么了？ 接待游客16.03万人次，同比增长4.41%，销售额达到2.4亿元。我的天哪！ 实锤7天啊！ 对呀，同比增长16.81%，而海南全省今年免税收入或将突破100亿元大关。 就是我们不想不知道，一看数字才知道这个强大的购买力。 都是这个用亿来做单位的， 亿了啊，嗯！ 然后这个动不动就上百亿，动不动就几十亿，哇，真的。 好，工作第二条，第二条来赶东北的事儿哈， 笑着活下去。 对，吉林五台山遗址现在新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的房址遗迹。 是的，记者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在该所今年对位于长春市农安县永安乡的五台山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灰坑、房址等各类遗迹50余处，可以好好的复原一下，研究一下当时的建筑风格是什么样的。 是的，户型什么的。 对，户型啊什么的，有没有说是南北通透啊，还是朝南啊，还是怎么的，还落地飘。没有门窗吧？那应该是， 反正通风、通风、通气是对的啊。 是的啊，基本上就是个小亭子。 是的， 出土呢各类陶器、玉石器、骨角器有500余件，这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这一地区的史前生产生活。 对， 的装饰品。 对啊，其实在此基础之上呢，考古队经过田野的发掘，发现了灰坑、房址等50余处嘛，其中9处新石器时代的房址为本年度重要的发现。据介绍，这些房址均为半地穴式，门道朝向，基本一 致且排列有序，与七年那会儿在台地南部所发现的房址基本是对应的，呈围绕台地的向心式分布，带有明显的聚落形态。 你看那个时候就是群居的意识就有了哈，对 对，共同的对付自然灾害， 是的， 防敌，然后一起吃肉嘛。 这个是东村，那个是西村， 是 吧？两个村子是对着开的，这个大门。 对呀， 有穿堂风。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了 啊，是是是， 哎，两个都在一起的啊， 对，哎，你们家杀鸡了吗？ 这边有野猪。第三条，其实我们到说中国，就是全世界都有中国朋友的身影。 嗯嗯， 我们来看看中国跟英国的一个交流哈。 好的， 中国访英人数再创新高哈。 嗯， 英国于是就释出了更多签证的便利。 难道也是芝麻信用吗？ 哦，对，芝麻信用加拿大已经放开了。 对啊，已经放开了。 750以上，对不对？哎呀， 气死我了，还没到，你说怎么办？ 加油，加油，多消费啊。 嗯，对，这个促进他的这个政策很好的促进了内需，你知道吗？拉动内需， 看外需，看外需， 对，看外需，说哎，一举两得，棒棒的， 一石二鸟， 对。好，那么据欧洲的《星岛日报》报道说，2018年上半年中国访英人数再创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9%。过去10年间，中国已经成长为英国最重要的旅游客源市场之一。 那你说旅游局中国及北亚地区大总监 啊？嗯， 艾曼威啊， 对， 他表示说，2017年中国访英游客消费总额，好朋友们，6.94亿英镑，人均消费2059英镑，是全世界赴英旅游平均消费的3倍。 哎呦， 英国旅游局就希望到2020年，中国的朋友在英年均消费能达到10亿英镑。 嗯， 他是这么说的。中国游客不再只是爱买买买了 啊， 而是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愿意去参加博物馆之后去买买买 啊。哈哈，是的，是的， 真的，发生了变化。 对啊，还有看自然风光以及风土人情， 是， 对， 最后再去买买买嘛。 哎，把这个买买买省去。 哦 啊， 嗯， 然后呢？ 间歇性的买买买。 对。英国驻华使馆公使兼副馆长斯图纳表示了，说英国官方统计，2017年，旅游业对 GDP 的贡献是9%，300万旅游业从业者占全英的劳动力总量大约10%，而每22名中国游客访英就能为英国旅游业创造一个就业岗位。 是不是互惠的？ 对呀，为了鼓励更多中国人赴英旅行、求学、经商，英国签证近年来是不断推出利好的政策。 自2016年1月两年访问签证推出以来，已向中国的公民签发超过100万份。 哇哦！ 截至2018年6月，在过去一年当中，英国向中国的公民签发约65.7万份签证，比10年前增长300%。申请英国签证的中国公民98%成功 pass。 哎， 你看是吧？这没有什么阻碍是吧？ 是的。 非定居类签证的服务标准是15个工作日，而实际平均审理时间仅为6天。 嗯，对。那这个相关工作人员还表示说，未来几个月内现有的签证服务还将有重大改进。 重大的。 对，如推出创新技术，以允许申请人自助递交生物指纹信息等便利化的措施。太好了，就不用跑那个大使馆了。 是来回的，对吧？ 对， 嗯， 以减少在签证中心的停留等候时间。 是的，谢谢英国和中国，我们的互通有无哈。 对， 其实我们看到的，除了我们中国人民到英国人民那边去造访，就是很多英国的朋友到中国来消费的一样的。 嗯， 像海南岛啊，肯定也去。 海南岛。 最后一条啊， 是 我们接着说普吉，对吧？ 对啊， 我们了解泰国方面普吉岛的事情哈。 嗯， 泰国普吉机场或将建码头，方便游客落地即可登船。 太好了，就要建这样的。 志同， 哦， 现在的这种方式的话，到岛的话是怎么样？先到机场之后，然后呢？ 因为普吉它还是挺大的，两片两边都有海滩嘛，所以其实要取决于你住在哪一片。 哦， 比如说我觉得如果他会修码头坐船的话，那他住在，靠近机场那边的 比较便利 附近的海滩的，不对，包括可能去到三大海滩、巴东、卡伦、卡塔，也都会相对来说方便一些。 是是是。 不过现在，坐车其实也很方便。 对，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到达？坐车的话， 去三大海滩的话，看路况。其实主要的问题是它有可能会堵， 对， 如果不堵的话，就20分钟可能 很快的。 对，但堵车也经常会出现40分钟甚至1个钟头，也很常见。 是的，是的， 哦， 大家就了解哈，这个 了解一下就行了。 是的，那个我们再说这个小事儿哈。 嗯， 据泰国的报道说呢，泰国码头副厅长乃纳表示说，码头厅和普吉政府将于当地时间29号讨论在普吉机场修建码头的项目，便于民众和游客下船之后即可登机。 嗯。 或飞机落地即可上船，太方便了，与推动普吉府的码头、旅游地、酒店和机场的无缝链接。 对呀、啊，就是比如说，我想先去皮皮岛或者先去黄帝岛， 直接走， 我不用先再定什么一日游行程，我就直接买票走了。 是的， 对， 他还说 这个简直太方便了啊！他还说说这个码头厅和普吉府政府将在普吉会议厅举行一个普吉机场码头的项目讨论会，以推动这个码头和旅游业、旅游地、酒店之间的无缝链接。 嗯， 反正这个也是要。尽量听取当地民众的意见， 必须的，民意很重要。 是的，他表示说，普吉是闻名世界的安达曼海域海上旅游中心，每年有大量国内外游客云集在普吉，同时也吸引了大量投资者到当地投资。但是由于呢，只有一条公路与潘雅府各旅游景点以及普吉机场连接，所以在旅游旺季期间，这个交通拥挤真的是引起的问题多多。 这都说的对，会堵车， 非常堵啊。所以政府希望修建普吉机场的码头，以增加水路到。到达普吉机场的交通方式，让游客可以更加便利、安全、快速到达机场，或者分散到安达曼海域的各个旅游地。你看， 是的， 对，这个就非常好了。 说完普吉岛建码头这事呢，马上收到了几条信息，告诉各位啊。北京电台现在正在开始征集第四届广播评议员的活动。北京电台即将公开的选拔第四届广播评议员，各位听友呢有机会定期发表评议的意见，促进节目质量提高。你看我们节目收到都是好评 哦， 如潮的好评。凡是关注广播、愿意长期承担评议任务的听众，可报名参加啊！而且报名者需要提交针对一个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一个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啊，然后呢，字数是什么样的呢？字数应该是， 没有什么字数限制吧？ 我看一下，哦，对，有的，这个征集稿件呢，字数不限、 啊、字数不限，对， 要求言之有物啊， 是的，但是要说出道理啊，言之有物，有问题，有分析，有建议。那稿件征集是从2018年12月1日开始到12月31日截止， 一个月 的时间、 嗯、 最后根据稿件质量评选20位广播评议员。那广播评议员需要定期完成评议任务，参与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并注明参选广播评议员字样，详情可咨询北京电台听众服务中心656615661566。 欢迎各位新进的广播评议员的朋友哈， 来吧。 还有一条呢，就是这条信息了哈、 嗯， 应该是这个我们的节目啊， 对，我们节目是 有方式了。 哎，本节目也在北京台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哦， 下载就可以 APP 就可以听， 大家直接下载这个听听 FM 就可以了， 嗯。 随时跟我们互动， 对，我们可以看到哈、 嗯、 这个希望大家下载 APP 听听 FM， 非常棒的一个针对我们广播一系列电台节目的互动哈。 是的是的， 时间来到11:47，马上有请特别大来宾蒋志彤先生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志同是弹贝斯的、 嗯、 我刚才那个贝斯烂、 哦、真的 贝斯烂还行吧、 可以 可以吧、 哦、 就很基础那种打底 哎 哎，这首歌确实很好听，我觉得这个歌手应该比周迅唱的更有他自己的味道哈。这个歌手的名字暂时忘记了， 你 记得起来吧？ 就是那个， 就是 带走的那个吗？ 啊、对， 莫艳琳、啊， 对，艳琳， 艳琳， 好听的莫艳琳哈。他凡是唱自己唱哪首歌都有自己的风格哈。 嗯， 我们今天要跟着蒋仁彤一起去泰国看普吉，然后看海去哈。两次不同的出现之后呢，我们觉得他自己有心得的体会，一是带着家人，一是带着自己的朋友哈。刚刚说到了，因为很方便可以到达普吉岛，现在是不是头？ 是， 跟我们说说到底多方便，到底多便宜，跟我们来说说看呗，好吧？ 对，这其实，在当时选择目的地的时候，就像准哥刚刚提到的，确实是 得考虑这些， 对，比较因为比较方便，而且价格也不高。 嗯， 现在北京普吉应该。直飞对直飞至少有三家在飞吧、 哦、 国航在飞海航在飞那个太航也在飞 你坐的是哪家公司 我这两次都是飞的国航 国航、哦、 对、嗯、然后时间还算可以吧去程的时候是下午的五点多到的时候是晚上的当地时间的晚上十一点左右 六个小时左右 嗯对、 哦、 然后回程的时间稍微差一点是半夜飞然后凌晨到 嗯 对 嗯 但是这个怎么说呢好差也是相对的这个差的话可能会辛苦一些、 嗯、 好的点是在于你在当地白天都是在玩、 嗯、 晚上坐飞机然后而且如果带小宝宝如果孩子能在飞机上睡觉 也是 的话也是比较合适 这两次的飞机的都是一样的班次都是一样的 对时间是一样的、 哦、 对它是 C、 哦、 应该是821对822 好的 对然后海航和太航的时间会有一些差别但其实差别也不是特别大 行、嗯、 然后因为它竞争激烈嘛因为有三个航空公司在飞所以它就还比较容易 选 到便宜的对机票这样 是的 对 是的 这样还是挺好的、 嗯、不错 我这两次 就怕只有一家直飞的、 啊、就是那没得选啊 太气人了 对撑这儿 对，然后所以我这两次，一次是还在国庆期间，一次是10月3号对8号，然后最近这次是11就上一周吧， 上一周 对11月中旬，这两次都是往返2000多块钱，2500到2800之间这样子。 哎，这同我问个事啊，咱老朋友，咱也不见贵，我猪驼，那现在买的话，这个价格能拿得下来不？ 现在够呛吧？ 嗯，最近因为欧美开始放假了，然后但实际上国内也不会差太多，只要你不是在 最 那个旺的那个日子，比如你正好对着，然后国庆同样，比如说你要1号对。7号 那就坏了、 那就对那肯定 就 全价经济或者你可能经济都订不着得订两舱那就会贵一些 对而且就是我发现越到年底的时候就12月你比如说我今天买明天的票它肯定就贵 啊那肯定 临近买会贵一些 对 然后现在其实机票从北京去在那边正常嘛价格就因为其实比如只要你的日期不是卡得特别死你稍微能够前后挪个几天还是比较容易找到 有空间差价的 但坦率的讲就是现在这个时点去那边酒店会相对来说涨了一些原因是首先普吉那边从10月底10月初开始到来年的3、4月份进入了一个旱季吧就相对来说它的气候会更好一些不那么下雨 啊对 然后风浪会小一些然后而且就是说年底它是欧美的一个度假的高峰所以它的酒店整体会涨一些价 人满了客多了酒店价格酒店就房间就少了 但整体来说还算是可以承受的吧因为它毕竟选择会比较多普吉毕竟开发了这么多年很成熟 对 你什么档次的选择都会有 对 倒是去过是吧 对去过呀 都有自己的一些感觉和比较嘛、哦、哈那个先说带的孩子因为很多的家长朋友们6个小时的飞行时间是可以接受的对吧 对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我觉得普吉应该还挺适合带孩子去的、哦、 是吧 是的 有吧 对我其实当时带孩子选择普吉的原因就是我首先就在飞行时间上画了条线因为我们家儿子今年3岁半 可以 然后之前飞过的最长的也就是6个小时飞新加坡对也是6个小时、 嗯、 所以我觉得6个小时及以里是可以接受的 是 所以这一个圈里边就把普吉画了进去 哦 且有直飞 对 不那么折腾 不 对然后而且就是小孩还小嘛他其实对于像跳岛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什么娱乐项目啊没有太多的需求 只要给我一 主要有一个比较舒服的酒店然后他酒店里有好玩的 泳 池有儿童乐园 对 有沙子可以挖他就足够了 你说我们的孩子要求真的不高哈其实我们的父母过再给他们加了很多咱们自己的要求给他一片沙子玩一天得了 就是啊非得给他什么来给我堆个沙雕城堡 是吧那给孩子急的满头大汗 哎呀我堆不出来 马上急得失眠还累你们自己 是 就是，哎，怎么这样？ 这到了一听就没小孩，明明是家长对外杀掉城堡，然后还在这啪啪宰。 哎，老公，你看我 刚对完， 刚对完的杀掉城堡， 还没拍呢，孩子过来，蹦一脚走了。 对， 但是这个乐趣啊，只有养了娃之后才能体会得到哈。到了，加油，加油啊！ 哎，我的天哪！哎， 没事，这就是有欢乐的地方有很多。 我打他，你敢踩我的沙雕城堡？ 普吉岛的儿童的娱乐设备和项目，你眼睛看到的多不多？先跟我们大家说说，还有一分钟哈，还一分钟，上半段还有一分钟，没事没事啊。 因为它好酒店还是很多的，对，所以就是因为成熟的目的地，好一些的酒店，它都会照顾到家庭的这个客群需求， 对， 所以基本上都会有 每家 儿童乐园。对，然后这个游戏有适合小孩子那个深浅的和温度的泳池，都会，基本上都会有， 挺好的。 对，嗯，哎，可是就是我觉得普吉应该是三个海滩，它的那个酒店风格不太一样。 我以为都说普吉应该带三个孩子。 他那个一般好，就是比较相对来说好的酒店会在哪一个海滩周围？ 对，附近。 其实还真的都会有，因为在酒店，它其实开酒店，这聊这个话题可能就聊深了。对，但实际上不同的酒店，它可能因为开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业主、不同的品牌，都有不同的风格，所以其实你在三个海滩都会有很好的酒店。 对对对， 然后 选去呗，对吧？ 没错，其实还是会根据自己需求来吧。我觉得就相对来说，就巴东大家都知道会相对来说更热闹一些，因为它开发的最早，然后对，然后再往南卡伦卡塔都很好。 是的，反正是什么海滩针对什么样的酒店价位段好，说说细说一下哈，也是方便大家选择酒店，酒店特别重要哈， 真的很重要。 对，马上就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普及分享。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 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吸引人咔一，然后验光的咔，你们没有开玩笑，干净不干净？你觉得 这也太那什么？ 这个我觉得基础吧， 基础 是比较基础的要求了。对，因为 第二天摄像头支上了。 酒店长，萨瓦迪卡，能不能把你的摄像头拿下来？ 对，太大了。 东南亚我会比较喜欢的原因是我个人很喜欢那个柠檬草，那个 lemongrass 那个味道，所以只要有 柠檬草的味道， 对。只要有那个味道我就会觉得很舒服很清新 很干 净 的 感觉。 对， 对， 对， 对，是的， 然后还说到这个味道其实还有挺特殊的一个点是我们在第二次去普吉然后后面两晚住在黄帝岛的时候 黄帝岛 住那个黄帝岛的一个小型精品酒店联盟旗下的一间叫 The Racha 的一个酒店，它的入住流程很有趣，首先它是在茶龙， 我们灌醉 茶龙码头那个地方有一个自己的半入住的休息室，就是你因为你要需要从本岛从茶龙码头坐船去黄帝岛，所以相当于你在到了休息室的时候，在等船的这个过程中，他就帮你把入住办了。然后就是你到，然后酒那个行李就直接给到酒店的员工，就跟马代上岛会有点像。然后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有趣的一点是，它会让你选择你喜欢的香味儿，它有薰衣草的，还有 是房间 的 味道还是？ 对，它是会把整个房间 弄成你 的精油和你房间里面的洗漱用品都换成你喜欢的那个味道。对，所以这个 这有红烧带鱼的味道。 红烧带鱼。 你是想 饿死 了？就说你不是我，就是想不清静嘛。好几天还没吃中餐了呢。说他那个味道是不是基本就是香水的基本款的味道？ 就是会有三种吧。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一个是 薰衣 草，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 柠檬草 ， 柠檬草啊， 还有一个是什么花来着？反正这都是这种花的香味儿， 就挺清新的岛的那个味道。 对，所以就是你一进去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前把房间准备好，然后他就会用蜡烛点着那个精油，对，所以。就还挺舒服的，对。 是的，其实我们听了志同的一些分享之后呢，在普吉这个大的区域当中，选择合适的酒店是太方便的一件事情哈。 对， 当然如何这带着我们去感觉休闲，作为一个挑剔的也是专业的旅行家来说的话，从哪个点切入普吉比较顺利也比较直接，你会有我们自己的规划吗？比如说， 会觉得说首先考虑是跟谁去吧，然后是几个人去，比如说一家三口，我可能就会觉得说，会建议朋友们用钱去买服务和时间。 哦， 对，因为你本身带着孩子就是比较辛苦。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们第一次带孩子去的时候，虽然也没有住特别奢华的，只是住了个希尔顿，但因为我本身是希尔顿的钻卡会员，所以有升级了房间，然后有免费的行程待遇， 真好， 就整体的体验还是比较好的。对，然后虽然那个酒店其实中规中矩吧，也不是很新，然后所处的位置在卡伦还算比较方便，然后会让我感到欣喜的是。除了酒店自己肯定有该有的那些小孩的设施之外，这个普吉它在公共的海滩上也有很多专门为游客打造的设施， 就是成人的孩子都有， 成人的比如说它会有那种我们类似于小区里常见到的那种全民健身运动的那种运动设施， 沙滩上都有， 对，就在海滩边的一条便道上，对，然后还会有给小孩玩的滑梯啊。就是那种有一种小的冒险岛的那种感觉，对，就是公共的给小孩子玩的， 不错不错，这是给孩子的设施哈。那如果要是说咱们就是成年人的世界，然后大人们一起出去玩，那就无所谓说 下一趟行程就会有 安 排。对，比如说我们第二次去的时候，就前几晚就没有住在酒店，我们是在 水水的沙滩上， 在这个民宿预定的平台上找了一个三卧室的别墅， 不错不错不错， 对， 威拉呀， 对，但其实也我们选的那个也没有那么的奢华，对，但主要就是看中他说，我觉得对，首先这种私人泳池是一个基础，就是你在普吉想搜有私人泳池的。多卧室的一个别墅的话， 有很多， 特别多。 倒是上次你有没有感受过这种风格？ 没有，我住的都是酒店。 哎，私人泳池大概是什么风格呀？你给我们形容一下，你 住这边就是你自己的别墅里边 有一个 泳 池 嘛， 水的是吧？ 这就是向往的生活嘛， 就并不一定大，然后也不深，一般都很浅，大概1.2米到1.6米之间， 四五平。 因为对，因为你 1.2米到1.6米，那 我说的是深度， 可以，对啊， 你可以， 对，就是 1.75米吗？ 就是你可以踩着的那种， 是的， 对，因为它。 会，你没有人看着，会担心你的安全问题嘛？ 啊、对对 对, 对， 所以基本上在房子里面， 很私密， 对，主要就是没有别人，然后、 那个水会有人定期去换吗？还是这一天都是那个水？ 基本上也都会有循环设施 啊、哦，循环， 然后、 哦、 对对，首先它是有循环设施，然后它也会有一个，会在网站上标注出来说它可能多少天会整体换一次水， 了解了解，嗯， 会有一个自己的标准了，不同的。这个叫什么？不同的房东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标准。 威拉的价格，比如这个三个有三间吗？这个、价格跟你住的希尔顿的酒店价格差别大吗？ 其实如果你算到人均消费上，或者说每个家庭的消费上， 就不贵了， 就真的不贵， 挺好的。 像我们这次住了三个卧室的，一个晚上下来不就不到2000块，就合到一家可能就才 600-700 左右、对， 那真的是不贵， 所以就很能接受， 对， 很能接受。 对，而且它有主要是有很大的一个起居的区域，有阳台，你可以躺着， 可以做东西吗？ 对， 厨房 有一个就是设施还挺齐备的厨房， 是不是还有自己种的小花园呐、什么的？有设计的小 花园吗？ 对，一楼的房间就会有一个小院、然后且在三层的那个有泳池的那一层呢，它那个大的平台上还有 barbecue 就烧烤的那个 架子，我觉得性价比很高， 性价比超高的。对，反正像我觉得一个是别墅这样的，然后再一个就是那种度假村也是非常好。 对，我们后第二次去后两晚就住在皇帝岛的度假村， 那个 就皇帝岛上，它仅有四家酒店里面最好的一个。就我们其实 安排很好， 很少有机会很大气的说，我就要住最好最贵的。那个住得起，那才2000多。 是的，我记得当时是去皮皮岛吧，住了一个叫天堂度假村，哇，真的是。仿若来到这热带雨林， 马克吐温先生没去，遗憾 啊！各种花，各种阔叶植物， 对对，就热带的感觉嘛， 对， 扑面而来，空气又清新通透， 是自然环境是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各种鸟叫得上名叫不上名的，然后在房间的旁边就会有巨大的蜥蜴， 哇， 傻傻的躺在那， 傻 懒懒的躺在那， 科巴多龙游过来了， 沙蜴嘛， 沙蜴。 其实我觉得反正到了海岛心情是特别的绽放的啊，而且跟朋友聚会难得，因为志同是孩子的父亲，然后呢很难得不带小孩，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一群朋友能在一个海岛面前待个一周的时间， 此处应该感谢丈母娘， 是不是感谢家人的支持， 是的， 这个一定得感谢，因为他们要带我们的小孩哈， 对， 就是 对、 如果是带着老人去的话，普吉岛也是没有问题的哈。 没问题啊， 如果带老人去的话， 因为其实 一样享受。 第一，你飞行时间也，你小孩、老人的需求也跟小孩都会比较接近嘛。 对对 对, 对，首先飞行时间最好不要太长。对。然后，这个你有比较不错的酒店的设施可以提供给他们。 对对。 对，然后如果说真的时间充分，像如果想跳岛呢，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你可以选个2-3晚住在其他的岛上。 对， 如果不想跳岛的话，也可以考虑住在不同的区域，比如几晚住在酒店，然后也可以几晚就是带老人，肯定人数就会多一些嘛，就至少5-6个人起。 对 对，那这种你可以考虑，同时也体验一体验别墅， 对， 还挺好的。 提醒那些孝顺的孩子们， 对 对，带着自己的老宝贝儿， 住在别墅里边给自己爸妈做做饭， 太好了， 那个感受很好， 超级棒的啊， 超级棒。 说到吃，因为到了海滩啊、海岛啊，吃这一环很重要。有些人呢，有胆固醇高或者什么不能喝酒，也很遗憾。但真的是去那边吃海鲜，这个感觉是非常重要的哈。而且普吉岛的消费，如果没有去过的朋友，特别想了解那个消费区间大概是什么样的，跟我们说说看嘛。 对，这个其实，普吉的话，它本岛上有两个比较大的海鲜市场，一个叫班赞，它是在巴东附近，那块相对来说，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巴东那个地方是游客最集中的， 热闹， 所以它相对来说价会高一些。 巴东吧，巴东海滩、去过， 那必须得去。 对，那个基本上都会去嘛。对，然后所以班赞的价格会稍微高一些。然后我们第二次去住的那个别墅离拉威海滩的那个海鲜市场非常近，我们走路其实都能到1.2多公里，然后对，然后那边的价格相对来说会比班赞会更便宜一些，然后 自选海鲜市场是吗？ 就是有点像京深的那个感觉，对， 京深 是，然后当然你能，它其实就真的是那个附近的渔民就当天可能打上来了，所以它海鲜价的意思就是它每天确实会浮动。比如说我们到那儿第一次去逛海鲜市场的时候，它的那个龙虾仔，大概有一个手这么长的，100泰铢3只。 100泰铢3只， 对， 这子道道，你这带我去吧，3只100， 天哪， 泰铢啊， 对， 太便宜 了，所以非常可惜那天我们没买，我们以为天天都这么便宜，第二天就130一只了。 哦，是这样的， 那也可以结束啊。 对，是那天是打上来淤了。 对，那天可能就 是小龙虾的价格吗？ 龙虾仔 绝冲啊， 真的是 龙 虾仔卖到小龙虾的价格，真的是这样。 哇，那可是龙虾耶！ 来试只。 嗯， 一虾泰铢， 我好想吃。 那也不贵，100泰铢一条，一只也不贵。 对，所以其实那边因为选择很多，就可能我们因为在那边住的别墅都是西式厨房嘛，所以它的火没有那么的猛。然后 西式厨房的火没有那么猛的哦。 对，所以它因为绝大部分都是电磁炉那种， 都是用橄榄油拌。 然后油你倒是可以买得到什么葵花籽油啊什么， 没问题，没问题。 主要是这个因为火的原因，所以更多。都是蒸或者煮的， 了解了解。 对， 你是自己做的多，还是让海鲜市场的人帮你做的多？ 我们这次还真的没让海鲜市场加工，对， 哦、 因为本身我们这几个朋友还都会做饭，也爱做饭， 都得显摆显摆嘛，对不 对？ 嗯、 尤其你像我们学了这么多年酒店，对吧？ 就是 机会来了， 三吃。 是 对蛋黄焗龙虾、芝士焗龙虾、蒜蓉粉丝焗龙虾， 对，最后把这个龙虾皮做个汤， 哎，对，也没我们也没做那么复杂了，其实是主要就是因为食材新鲜，怎么做都好吃， 怎么做都好吃， 对，螃蟹虾就直接蒸煮，然后里边放了葱姜什么的， 好吃， 连盐都不用放，因为有海水， 啊，甜甜的， 然后 barbecue 的时候就直接龙虾破两半，中间放上那个蚝油和蒜弄的一些酱汁， 有没有烤串啊？除了海鲜，在 barbecue 的时候， 我们有买了肠和牛排。对，再然后串儿、 啊、不是串儿了，是牛 排 了， 牛排就不是串儿了啊。 对，但实际上也很方便，就是我们在拉维那个区域往北大概4公里左右，就会有Tesco 和 Marco 两个很大的超市，就 随便买， 对，就专门买吃的。就是前一阵儿那个叫什么中餐厅那个综艺节目的那个、他们去买食材的那个同款超市。 哦， 那个是在泰国连锁的专门卖食物的一个， 那个是在向导。 对，他们是在向导， 对， 对，但是那个品牌那个都是叫 Macro， 他在泰国的很多地方， 中餐厅是第一季， 对对，第二季，反正第一都有一站就在那边拍的嘛， 是 挺好的， 第一季，对对， 第 一季 向导很方便很大， 对，里面很大， 仓储式的， 对对，就是他那个就很适合人多一块烧烤，因为他的包装都很大， 啊，这不就是， 然后 那 个椰子，对对，我们提了一袋，那可能得有10个还是12个椰子，200泰铢。 哎呀，道道便宜啊！ 10个椰子200泰铢，那也就是说， 那也便宜， 20泰铢一个。 对，那合人民币也就是5块钱左右， 4-5块钱一个，便宜。 天哪，真便宜！啊，我 自己拿菜刀砍，也挺爽。 那我突然间有点这个，就是想起了柬埔寨的物价。我记得就一个椰子啊， 西港， 我在暹粒，不是暹粒的时候， 暹粒啊， 就它那个它有一条主街，就是那种就类似于酒吧街的，一个小店卖椰子2美元。2美元， 15左右。 我觉得这个还是真的挺贵的， 比哪便宜比哪便宜。 不过其实就是你在普吉的话，如果你在酒店里，那可能也要就是50啊100啊，就泰铢的话就也比较常见，主要还是因为它是一个 地界 仓储型的大超市， 超市嘛，人家 也是哈， 工厂店 嘛，仓储当中的宜家嘛。 对对对， 是。 那物价我们都了解了哈，其实还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没有那么的昂贵。作为普吉这个海岛度假胜地来说， 我觉得普吉就是这个价钱，真的你找对了地方，给你惊喜。 对， 吃的不算是最便宜的，我觉得在泰国还是 马萨吉 按摩，对 SPA 这个是真便宜。 到嘴你怎么了，主播？我都没有按摩过，平生他那个按摩是什么样的方式？露天室内啊，有音乐吗？ 有， 像我们 有音乐， 这个老爷们吧， 李玉刚啊， 对，你像我们老爷们可能就我比较常见的就做个 松骨， 对，在那个泰式就是那种松骨的， 对啊， 或者 幅度比较大， 我个人就觉得捏个脚捏个腿就挺舒服了。对，你像即便是在最热闹的巴东，因为它竞争激烈，你也非常容易找得到300泰铢一个小时的按摩。 哦，捏脚什么的， 太容易了。 是的，太容易了。 手法怎么样？你 手法相当棒，我是觉得 练出来 就是 练那么多， 很容易让我睡着，真的很放松，就是。 哎呦。 然后像我们同行的女孩们，她们就会做全身的那个 SPA， 然后也是在可能一些社交平台上排名就是最高的所谓的网红的店，也都可能贵的也就是600-700泰铢。 可以 就能找到很好的， 没问题， 体验 你比北京这些 SPA 的价格是很贵的。 像因为它也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即便在5星级酒店里面，然后其实也是能够找得到价格可以接受的 这个按摩和 SPA。 我也做过几次，在马尔代夫做过，在斐济做过，在菲律宾做过。我觉得菲律宾的价格是最新鲜，那肯定的哈，就是在露天的那种的，然后就是我跟我爱人一起，两个人在那边，99。一个小时，好便宜啊！就睡着了，就在海风吹睡着，99块钱，睡着啊，好好爽。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我们这次没尝试，但我觉得很推荐大家很有机会尝试的是，如果你住那种民宿型的别墅，它其实很多都会有提供上门去你房间里面去按摩的 啊， 对，只比路边摊贵个100铢。但是你很 也不用说去， 这个体验是比较难得的。 是的，就基本上反正你在那种度假村，就他那里边就有，你叫一个那个 SPA 技师， 对， 直接就在海边，然后吹着海风， 是是是， 听着海浪声，就给你做 SPA。 进来那个技师说：“先生你好，你好，给我弄6个小时，我睡一会儿啊，睡6个小时，按6个小时。” 反正我是真的睡着了， 我也睡着了， 非常容易睡着， 好棒，放松。 是，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城市里为什么好多人失眠？内心根本就放松不下来，其实你躺在床上了，你内心也是不是放松的。 不，我觉得主要是肌肉也没有得到放松。 是的，完全都是 还需要一个很综合的体验，包括 对 气味道， 对对对， 闻的味道，然后听的音乐环境啊，对整体的感觉。 问一下啊，巴东海南肯定很热闹，你们俩都去过，晚上肯定根本大死不是进的，都 有 bar， 有 Hara Cafe， 对， 我的天， 特别爽。 你住的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风格？因为皇帝岛不是也去了吗？ 是， 但他那个地方热闹吗？晚上？ 皇帝岛不会，他其实就更 度假， 对，然后他白天会热闹一些，因为会有本岛的一日游的客人会去，然后基本上3点左右、3、4点钟，一日游的客人就都走了， 也算是跳岛了， 对 吧？对， 是的，他们就是那种当天往返的嘛，下午3、4点钟之后就非常安静，就只有酒店的住客，因为酒店本身。也不是很大，然后即便我们去的时候入住率还是非常高的，但你在吃早餐的时候，包括这个去在沙滩的时候，也看不到那么多的人，对，因为你一分散，对，然后所以你像我们那几天，因为自己住别墅的时候天天喝酒已经成为了习惯，所以到了度假村也每天晚上去酒吧，但就几乎只有那么，算上我们有个2桌就算多的了，少的时候可能 静的没什么人， 对， 对，反正我觉得我在普吉的时候，就那巴通海岸，它那一条街特别的热闹，有那种当街舞蹈，就是各种秀，然后呢对面就是海滩，你可以走过去，然后沿着它那个沙滩再走，晚上的那条主街简直太热闹了，而且它每一个小酒吧其实面积都不大， 是， 对，而且它的那个窗户就吧台是对着外面的， 一般到几点就会巴东就会安静下来，在凌晨几点， 对，后半夜，我觉得 对后半夜， 哇，好热闹好热闹， 是因为你像我们也没有特别晚回来，可能11点左右往回走都还已经特别热了， 上了年纪 一点没有，对，那刚开始， 是的， 夜市就是就在离那个巴东海岸那条主街， 因为它有两条大的道，一条是在江西冷那个购物中心前面， 什么冷， 江西冷是它那边的一个购物中心的名字， 江西冷， 对， 江西冷， 哦，江西冷， 对，是音译过来的， 哦，江西冷， 对，对，然后还有一条就是从张司令通往海滩的一条跟另一条道是垂直的，对，这两条道都非常热闹， 好热闹啊， 对，像什么香蕉薄饼啊，各种烤鱼啊，在上面应有尽有， 芒果糯米饭每顿都得吃， 芒果糯米饭， 你俩真的都喜欢这个，好多人说芒果糯米饭好吃， 很好吃， 因为我 其实各种烧烤， 我在就是比如说在北京几乎不吃芒果，就觉得那个吃完了以后嘴难受， 涩的慌， 对，但可能因为没熟透，我觉得， 对对对， 但我每次去泰国，不管去泰国哪城市，几乎都是顿顿吃 芒果糯米饭， 芒果糯米饭其实特别不好消化，那糯米，对，但是真的好吃， 就是好吃啊，而且他那个市场上像什么青木瓜沙拉这种都开胃菜，然后餐厅也有小，就是你都不用进餐厅，直接一个小摊上，你吃完了这条街你就饱了， 对，你夜市你就逛一路吃一路就挺爽的， 菠萝饭， 对对对，其实我们说好的大家都了解哈，因为现在有很多报道，比如泰国旅行安全的问题，我们郑东刚刚回来，有一些提醒变化没有跟我们实地反馈呗，方便大家去感受， 对，之前其实会有一些比较这个怎么说悲剧的新闻出现嘛，对对，是，其实大家去的时候可以选择更好的季节，比如说现在，对于普吉来讲， 浪没有那么大， 对，就会更好一些。而且你在选择区域的时候，比如说你像我们在黄帝岛玩，然后它其实 就会有浪大的一侧，因为它风是往一个方向刮的嘛，那一个岛呢可能就是多侧都会有海滩或者说有珊瑚浮潜的区域，对，你可以选择去风浪小的那一侧。 哎呦，今天时间忘了说它浮潜，它深潜了一次嘞， 是不是？哦，对对对，这次是体验深潜了一回。 深潜他们那浮潜资源怎么样？海边那个珊瑚多吗？可以就待着吗？ 黄帝岛的资源还是不错， 真的， 就真的是那种你可以就不用坐船，你就穿着一身救生衣 就在海边待着， 戴好了面镜，从海边往里走， 真好， 就游一会儿就有珊瑚了， 不错， 就有很多鱼。 真的吗？ 是 啊，鱼我是看到，就是我忘了是皮皮岛还是黄帝岛，基本上你在那个海滩，只要往前走两步，清澈见底就开始有鱼了。 所以只要赶上没有太大风浪的时候，它能见度就会很好。 对， 然后它。就因为有珊瑚在，一定会有很多鱼。 对，其实我们关安全的问题，提醒大家就去一些比较成熟的地方，别自己开发一下新鲜地儿就好了。然后选择娱乐项目的时候，尽量你的身体可以承受的那种就行。哈， 对，一定要聊第一了解自己，第二去了解那个当地的一些提示。比如，其实你像如果我们绝大的时候，如果住在酒店的话，酒店基本上都会有提示。像我住的那个在黄帝岛的酒店，还特别有趣的是，它有一个段子，它写的是，就是翻译过来是，如果你看到这个椰子树上的椰子在晃，那就说明是刮风，如果这个椰子没了，说明风太大了，飓风把椰子刮跑了。对，然后如果这个椰子是不动的，说明是 好天气， 没有风。 哇，椰子挺沉的呢。 然后它也会有不同的颜色的旗子给你来提示嘛。对，所以其实还是要关注提示。 对，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自己提高一些安全意识啊。 是， 对，所以呢，就是当你提升了这个安全意识的时候，泰国是一个非常好的目的地。 普吉岛这么多年了，还是有那么多的新鲜感给我们的志同，确实不错哈。希望呢，大家有时间去泰国，也去普吉岛啊，都玩玩，东南西北转一转。泰国地都挺大的呢，那么一看 是， 对， 即便一个普吉，其实也还是值得去很多次的，因为不同的区域其实也还是 三片海滩住一住，跳跳岛走一走啊。 是啊，普吉跳岛，我觉得就简直了，就每一次你去那儿，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啊，天天去普吉有什么意思？你只要踏上这块土地，那种热情就是扑面而来的。 是的，是的，希望呢，下一次呢，志同再跟朋友一起聚会哈。 对， 丈母娘再次同意，这很重要。 丈母娘，能不能带我去？ 是，带丈母娘一起去， 是 一起去。谢谢志同的分享， 谢谢大家，谢谢主播。 普吉有生之年再见哈。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明天我们就跳岛。 好。 像白马，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云翻涌成夏，眼泪被岁月蒸发，这条路上的你我他，有谁迷路了吗？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全世界背离，风吹了雪花，吹白我们的头发，当初说一起闯天下，你们还记得吗？那一年盛夏。